她最美的年华。我多想给她我的真，我心疼的爱人，我愿为她守候寂寞，就在这夜晚深。

瞬间，难道是一种错觉？那些流失了的就永远不会复见。 不善言和人表演，轰轰烈烈那几年， 有遗憾的感觉， 为何感觉 那像是无间的素颜？ 抓住阳光，去俯视海洋，去访问那白云的故乡。飞翔双飞，供我翩翩飞翔，飞翔。 心和从前一样完整。要是你忘了我还在等，或许我应该让眼泪变冷，因为怕我变成最孤单的人。没有过红的嘴唇，还能不能让你相信我的吻？没有眼影的眼神，还能不能爱是我的温存？谁会爱得那样深？谁愿意想你从早晨到黄昏？拥抱爱情的余温，我的心和从前一样完整。要是你忘了我还在等，或许我应该让眼泪变冷，因为怕我变成最孤单的人。 时候太多的语言会挤破宁静的空间，太繁忙的工作会使你暂时失去清晰的思路，车窗外的阳